萨瓦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。又是周一，法国的疫情有了进一步控制的迹象。其实呢，隔离六周以来从来也没觉得紧张，日子呢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。昨天半夜啊，傻娃还吃到了小炒黄牛肉，自己做的哟。怕胖吗？怕。好吃吗？那是真好吃啊。周围的朋友，中国人、法国人，基本也都是这样的氛围。至于为什么，这估计也够单独写一篇的。这两天相当关键，那是相当的关键。明天下午3点，法国总理菲利普要在众议院发表讲话，就5月11号逐步解封之后的各项政策做全方位的说明。而后呢，议员们将展开2.5小时的辩论，再然后现场投票，决定是否接受政府的解封方案。关于方案本身，其实啊，这些日子各部部长已经被各路媒体轮番轰炸，从他们描画的5月11号之后的新蓝图中，我们不难拼凑出个大概齐。按照原来的计划，周二下午在众议院现场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利用大数据来追踪新冠病毒阳性患者。不难理解，因为潜在的对民众隐私的威胁，这项措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。但最终明天下午过堂的时候将不只讨论这一个问题。的确，关于解封，除了大数据追踪，学生返校、员工返岗、公交运行、口罩发放、检测措施、老年人保护，这都需要优先考虑。包括为什么是5月11号这个日子，总不能是一拍脑门吧，所以也需要一个说法。比如围绕学生返校的争议异常尖锐，政府说5月11号之后分3周，除大学生之外，其他学生逐渐返回学校。可是专家组却觉得9月开学才更稳妥。另外，老师和学生是不是必须戴口罩啊？食堂能不能重新开放啊？一个教室最多允许容纳多少个学生啊？这些问题自然不能和稀泥。比如围绕检测措施，大规模检测可不是画饼充饥，那法国人更相信自己的检测试剂盒，这可以理解，但供不应求是硬伤。那么如何保质又保量呢？另外，鼻咽拭子检测和血清检测到底哪个更靠谱呢？总之，如何尽可能提升检测能力，完成之前立下的 flag， 这一点甚至决定了解封的成色。再比如，对于公共交通和口罩发放，乘坐公交地铁必须戴口罩，这似乎已经是共识。但巴黎的各种现实情况跟西部小城肯定不同，所以又要全国一盘棋，又要因地制宜，这真的考验政治智慧。还比如，病毒会不会卷土重来，要不要再次隔离，这谁也说不好。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大数据侵犯隐私的问题等等等等，眼看着解封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但引起争议的话题依然不少。今天专家组组长的一番话意味深长，他说我们不可能永远隔离，但解封也要有前提，那就是如果一切尽在掌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难怪有不少反对派议员提出能不能推迟投票，至少给人24小时再酝酿再思考的缓冲时间。比如法国部区阵线领导人让·吕克·梅朗雄就直言不讳，总理介绍之后立马投票，这就是在耍流氓，这种搞法根本不可能听取任何意见，这就是对全法国的粗暴对待。另外啊，梅朗雄对法国目前感染人数有很大的疑问，他认为法国目前对待疫情的方法很失败，他比较推崇德国的做法，那就是尽可能的检测更多的人。不过尽管反对派意见很大，可是推迟投票于法无据，也没有先例，所以明天下午总理讲话之后就表决已成定局。其实呢，经过又一个周末的搜集，今天午餐的时间啊，总理菲利普已经正式向总统马克龙汇报了解封方案。那下午呢，艾丽社工就马不停蹄召集最后一次小范围的密谋会议。而下午3点左右，几乎是同时，也就是在傻娃码字的当口，一场对地方议员的解封政策视频说明会正在进行。时间紧急，书面呈报已然不可能。那这些地方议员们的口头意见，多大程度会影响明天下午的最终方案呢？还未可知。目前留给马克龙和菲利普的时间还有不到24小时。法国民调机构 IFOP 的最新数据显示，只有 39% 的人对政府有效应对疫情有信心，而这比上周又低了7个百分点。